天迎来第一缕清新阳光，每天奉上第一道信息早餐。新闻晨报，每天清晨六点与您相约。 北京时间早上6:01，欢迎打开北京新闻广播，聆听全天精彩节目，从新闻晨报开始。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腾欢。新闻晨报为您带来清晨的第一声问候。今天是2021年10月10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5，今天机动车不限行。 今晨关注您将会听到，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 明天起，铁路实施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增加环首都1小时交通圈运力。 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乡村名录发布20个乡村入选。 大运河半程马拉松比赛开始报名，10月30号开跑。 媒体速览将会为您带来各大媒体今早重点关注的内容。 稍后的今日节目早知道，您还会听到新闻广播今天全天精彩节目综述。 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 下面是详细内容。 今晨关注， 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会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今年是辛亥革命110周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国人民正意气风发，向着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第2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 习近平强调，孙中山先生是伟大的民族英雄，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驱。辛亥革命永远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征程上一座巍然屹立的里程碑。 习近平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孙中山先生革命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最忠诚的合作者，最忠实的继承者，不断实现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和辛亥革命先驱的伟大抱负。 习近平强调，我们要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继续担当历史使命，掌握历史主动，不断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伟业推向前进。 习近平强调，台湾问题因民族弱乱而产生，必将随着民族复兴而解决，这是中华民族历史演进大势所决定的，更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意志。祖国完全统一的历史任务一定要实现，也一定能够实现。 我们继续来关注本市方面。记者昨天从朝阳区了解到，朝阳区将启动面向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轮候家庭组织选房，这也是北京第一批多胎家庭直接配租工作房。 今年8月，市住建委发布新规，其中为了落实国家的三胎政策，规定今后对未成年子女数量较多的家庭，区住保部门可以结合本区实际，直接发放选房通知单，组织选房。北京也是全国第一个在公租房分配上落实国家三胎政策的城市。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从明天0点起，按照国铁集团统一安排和部署，北京局集团公司将实行今年第4季度列车运行图。新运行图将进一步整合路网资源，提升区域协同，增加环首都1小时交通圈运力。 新运行图实施后，京张高铁开行列车62对，其中高速动车组列车31对， D 字头动车组列车31对。新图将有效满足张家口到太子城间客流需求，经张家口去往太子城的旅客可以不用到京换乘，从下花园北站直接换乘到太子城，便捷旅客出行。 这次调图增开潮汐列车，提高区域内通勤市郊运力，第一次增开了下花园北、京亭、怀来北，还有涿州东、天津南早间进京列车各一列，同时增开早间石家庄到北京西列车一列，增加环首都1小时交通圈运力。 从本月起，北京大兴国际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恢复厦门航空旅客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服务，自此草桥城市航站楼旅客服务范围扩大，覆盖大兴机场80%出港旅客。 大 大兴机场草桥城市航站楼位于地铁草桥站内，设有四个人工值机柜台，营业时间为早上7:30到晚上7:30。目前乘坐国航、南航、厦航、河北航空、首都航空的旅客，可以在航班起飞前最早6小时、最晚2小时，在草桥城市航站楼办理值机和行李托运手续。 2021北京国际运河文化节昨晚在通州区大运河森林公园漕运码头开幕，文化节主题为游运河行大运。启动仪式上公布了北京市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规划等内容，一系列运河主题的文体活动也将在文化节期间与公众见面。 北运河部分河段从昨天开始启动夜游模式，推出运河游船易运河体验游，公众可以乘坐游船游览北运河部分通航的河段，欣赏沿线美景。 作为2021北京文物国际博览会的活动之一，民间收藏艺术品展示交易会昨天在潘家园旧货市场开幕，活动为期5天，将展示来自全国多地的民间藏家精品。 北京市休闲农业十百千万畅游行动暨门头沟休闲农业推介会昨天举办。北京市农业农村局发布了2021年北京市美丽休闲乡村名录，20个乡村入选。 据介绍，20个京郊美丽休闲乡村涵盖了自然风光、古韵山情、农宴采摘、民俗文化等乡村特色休闲主题，其中有山水秀丽的房山区石渡镇西太平村，主打石化鱼踏文化的密云区石城镇石城村等，广大市民游客可以走进京韵乡村，尽享魅力京郊。 北京世园公园第一届红叶生态文化节从昨天起到10月31号举办。据介绍，由于地理位置和气候的原因，世园公园比市区红叶观赏期要早半个月，是北京最早能看到红叶的景区之一。 市城管执法局昨天发布，将从明天开始推行分级分类执法措施，将燃气供应企业、非居民燃气用户等直接涉及公共安全和人民群众生命健康等特殊领域的业态执法事项列入重点执法清单。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霍月的报道。 北京市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分类分级执法工作管理规定试行近日印发，结合不同领域不同业态发生违法行为后可能造成的危害后果等情况，对执法事项分类分级管理。市城管执法局副局长张妮介绍， 执法事项分为一般执法事项和重点执法事项，与群众生命健康、公共安全直接关系到这些执法事项的属于重点执法事项，一年内没有任何违法行为的执法主体就属于一个 A 级，存在了违法行为把它定为 B 级，实施的是一个常规的执法，它如果在一年内有过2次以上的这种违法行为的一个认定个 C 级，然后如果是多次违法的，或者说有被城管执法部门比如说吊销证照啊，或者责令停产停业这种违法定为 D 级，它要实行一个增量的一个执法。 规定针对重点执法对象和一般执法对象分别明确了执法全覆盖、双随机、一公开等不同检查措施要求。市城管执法局法支处赵洪波说， 那重点执法对象是要求全覆盖的，这个周期是一个季度开展一次，比如说对于燃气供应企业要加大检查以确保这安全底线，分级的情况下对于 A 级的这个一般执法对象是半年主动开展一次， B 级的一般执法对象半年开展一次，现场双随机抽查。 目前分类分级执法制度调整的对象主要针对本市行政区域内的个体工商户、法人和其他组织，不含自然人。分级认定实施动态调整，同时通过网上公示、面对面告知等方式提高分类分级的执法透明度。 记者昨天从冬奥北京气象中心了解到，随着北京延庆赛区开始举办相约北京下半年测试赛和测试相关活动，这两个赛区的气象保障服务也已经启动。 目前，两组气象服务团队已经陆续进驻相应机构、场馆开展服务，进一步磨合服务流程、业务系统、指挥机制等，确保顺利过渡到2022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气象服务。 记者昨天从北京移动了解到，11长假，环球影城迎来了开园后第一个客流高峰。据北京移动统计数据显示，长假期间，影城内日均移动网络在线用户超过15000人。目前，环球影城内 4G 和 5G 信号平均覆盖率可以达到99%。 记者昨天从怀柔区了解到，目前怀柔区全域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不再设立销售网点。 据介绍，单位或个人在禁止燃放烟花爆竹的区域燃放的，由公安部门责令改正收缴烟花爆竹，对单位处1000元以上5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100元以上200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对单位处5000元以上3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200元以上500元以下罚款。 市教委昨天发布，秋季教师资格认定报名将于10月12号16点结束，申请人可以登录中国教师资格网申请资格确认点。这次认定将为申请人设置集中体检时间，申请人可以登录系统选择并预约完成体检。 第七届中国国际互联网加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即将于10月12号在南昌大学开幕。教育部昨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赛事规模再创新高，前六届大赛的400多个金奖项目带动就业达到50多万人。请听新闻广播记者吴思的报道。 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介绍，本届大赛以我敢闯我会创为主题，共有来自国内外121个国家和地区4347所院校的228万多个项目956万多人报名参赛，参赛项目数量增幅达55%，参赛人次增长51%，实现内地院校参赛全覆盖，教育全学段参赛全覆盖，世界百强大学参赛基本覆盖。为了使更多青年学生有机会展示能力，本届大赛新设本科生创意组，设置单独晋级通道，同时增加参赛人员年龄不超过35岁的限制，保证在校大学生的深度参赛。据统计，前六届大赛中400多个金奖项目带动就业达50多万人，推动了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创业就业。吴岩表示，目前全国高校开设创新创业专门课程3万多门，专兼职创新创业教师超过17万人。未来教育部还将打算造一批国家级双创实践教育中心，充实创新创业人才库和导师库，使创新创业教育成为全覆盖、多层次、个性化的教育体系。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人民日报聚焦，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辛亥革命110周年大会上的重要讲话引发强烈反响。 北京青年报关注，市教委发文部署加强学生心理健康管理，中小学每校至少配1名专职心理老师。 北京日报报道，大运河国家文化公园2023年基本建成。 今日节目早知道， 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北京新闻7点开始播出，重点关注2021中国平谷农业中关村创新大会开幕，加速打造硬核农业中国新。 主播在线7点30分播出。国内方面关注，今天是世界精神卫生日，专家提醒，良好家庭教育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良方。 国家药监局近日发布了儿童化妆品监督管理规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儿童化妆品的监管法规文件。此前以玩具之名兜售儿童化妆品的漏洞能否就此堵住？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近日，北京通州区某小区租户张某将电动自行车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引发火灾，导致5名住户不幸身亡。事件最新消息，北京通州区检察院以涉嫌失火罪对张某作出批准逮捕决定。电动车引发事故责任到底该谁担？涉嫌怎样的法律责任呢？欢迎收听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节目。 整点快报节目，今天将连线记者为您带来以下主要内容。北京积水潭医院举办骨科义诊周活动，一周财经热点关注，相关连线内容欢迎您收听。 生活小贴士， 2021第二届大运河绿心半程马拉松将于10月30号在城市绿心森林公园鸣枪起跑，即日起开始报名，市民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北京马拉松协会报名参加。 通知显示，半程马拉松参赛名额为800人，年龄要求在16周岁以上65周岁以下，赛事名额为先报先得形式，所有选手需要在比赛前完成所有疫苗接种工作，并于赛前领物时提供疫苗接种凭证。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 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9摄氏度。今天白天处于大风蓝色预警中，有四级左右的偏北风，阵风有六七级。入夜后风力明显减小，气温显著下降，最低气温在6摄氏度左右。出行请注意防风保暖，远离临时搭建物，防范高空坠物，同时注意用火用电安全。 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转晴，偏北风四级左右，阵风六七级转二三级，最高气温1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5%。 今天夜间晴，偏北风二三级，最低气温6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60%。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9摄氏度。今天白天多云转晴，最高气温18摄氏度。今天夜间晴，最低气温6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一级，属于优。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是17:43，明天的升旗时间是6:21。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秦倩编辑、赵龙、滕欢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你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六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西北旺附近夜晚时常臭味弥漫，居民深受其扰，气味究竟从何而来？ 从今年6月开始，我们这边就闻到异味，尤其是晚上特别的强烈。 市民反映降糖药格华脂二甲双胍片断货，老牌降糖药为何退出市场？ 别人说这个药没中标，已经缺了3个月。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近日，家住在海淀区永亮家园小区的文先生打进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从今年的6月份开始，晚上8点一直到凌晨，自己小区附近的空气中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臭味，周边居民深受其扰，这味道究竟是从何而来，又将如何解决呢？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报道。 文先生所在的永亮家园小区位于西北五环外的海淀区西北旺镇。他告诉记者，这个小区及周边的居民隔三差五就能在空气中闻到刺鼻的臭味，大家在家都不敢打开窗户，甚至半夜睡觉也会被难闻的味道熏醒。 从今年那个6月开始，我们这边就闻到异味，尤其是晚上特别的强烈。开着窗户呢，肯定是能闻到，然后关着窗户有时候能闻到，有两种味道，就腐败的那种垃圾的味道，然后另外一种味道，就烧焦皮子的味道，现在也还能闻到。前段时间根本就是晚上睡觉的时候就被熏醒，有时候凌晨的时候3点2点都有可能。 由于永亮家园小区附近有一个6里屯垃圾填埋场，与小区直线距离只有1公里多，因此居民们认为气味与这个垃圾填埋场有关。文先生说， 他那个是一个垃圾处理厂嘛，不免他会有一些旧的垃圾会产生这些废液，自然分解也会产生这些东西，但是只要他不再进新的垃圾，不进新的液体，就应该是他的处理能力就已经是能处理过来的，问题就基本上就没有了。但是今年的话，他们是从大沽村那边，因为大沽村那边也有一个那个垃圾处理厂，他们把那边的生理也给拉过来了，就是那个垃圾汤。 属地西北旺镇政府的工作人员也向记者证实说，这种气味是来自于附近的6里屯垃圾填埋场。 这个是因为有一个垃圾填埋场跟这个有关系的，咱们这边还得再具体核实一下，后期再看看怎么给您一个具体的答复。 据了解，居民们所说的这个6里屯垃圾填埋场位于永亮家园的西北方向，是一座大型现代化垃圾填埋场。海淀区生态环境局官网显示，随着6里屯垃圾填埋场运行 行时日的延续和垃圾填埋量的逐年增长，臭气扰民问题日益严重。六里屯填埋场从2003年起就已经超设计能力运行，各种污染物排放总量已经远大于运行初期，加大了运行管理和污染防治的难度。对此，海淀区政府采用多种方法和措施，实施全面治理工作，力求有效控制臭气等污染物排放。那为什么全面治理之下还会有这样刺鼻的气味呢？记者询问了负责垃圾填埋场管理的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工作人员，向记者解释说， 七月下旬吧，然后开始大家反映这个问题，然后后来也是逐步的在做一些除臭一类的工作嘛。八月初开始在全厂的这个范围之内做了一个臭味源头的排查的工作，比如说哪里有这种漏点的情况呀，或者是有密闭不严的情况啊，整个查了一遍，然后发现了这些有可能有密闭不严的情况之后呢，就对这些点位呢进行了一些封堵。后来大家比较关心到那个深裂处理设施这块，它可能也是异味源之一嘛，然后也是对这个深裂处理设施的一个除臭系统做了一个提升改造的工作。九月中下旬的时候，差不多那个提升改造工作能完成，然后咱们的那个除臭的就是效果应该会比之前好很多嘛。 不过这名工作人员坦言，还有部分设备没有调试完成，正在加紧调试中。 确实是那个风机调试那块只没有完全调好，可能是在加快调试。风机吧，其实就是就跟那个负压那个意思似的，就是你那个气儿往里，就不会正压往外吹嘛，这样的话气体不往外走的话，异味没有那么明显嘛。市里面跟区面环保的部门也过来了，一个是做检测，还有一个也是督促这块最大限度的能封堵的地方都给它封堵好了，然后除臭这块呢也是都基本上做的差不多了，就是在加快调试之后，后续那个异味相对来说应该会比之前咱们闻到的那个情况会好一些，但要是能保证说一点异味都没有的话呢，那可能确实是比较困难。 记者在调查中留意到，六里屯垃圾填埋场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就已经启用，那为什么二十多年过去了，今年夏天的气味问题更加突出了呢？记者也询问了海淀区循环经济产业园的工作人员，他告诉记者， 有一部分大工村的这个森林业，然后协同到了咱们这个六里屯来处理，可能这块也是对异味这块可能会让它更明显一些。 是他们那边的处理能力不够，所以才转到你们这边来是吗？ 确实是大工村那边之前处理能力吧，赶上夏天了嘛，垃圾你也知道含水率比较多，然后水处理这块确实遇到了点困难。城管委这儿吧，管整个海淀区垃圾的这个调配的一个工作，所以呢，我们就进行了一个协同的工作，就是把一部分大工村的这个生业到六里屯来处理。但这个工作不是今年才进行的，但是今年可能是厨余的水吧，所以就是味道可能相对来说就是有点发酵的那个味道，所以就会有一点大。 那类似的垃圾处理厂的选址是否有环评方面的要求呢？这名工作人员做了进一步解释， 每个不一样，他每一个都要生态环境局去现场去做那个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吧，生态环境局会给你的批复，告诉你说这个红线画在哪里，环保那块出的这个东西。城管委这儿主要是对六里屯跟大工村这块的运行的情况做监管。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给了海淀区生态环境局，接电话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给您那个记录一下吧，相关科室应该是有去调查过检测过。 另外在人民网领导留言板中，海淀区城管委在给居民的回复中写道，今年以来，区城管委及填埋场都委托国家认可的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填埋场厂界大气进行环境监测，监测指标符合相关标准，但在气象条件不利于污染物扩散的条件下，填埋场可能对周边产生异味影响。区城管委将继续督促填埋场严格落实相关标准，做好各项除臭工作，加大巡查力度。同时，针对此问题，填埋场正在组织对现有除臭设施进行升级改造，以进一步减少对周边环境的影响。有关此事的后续进展，新闻热线也将持续关注。 格华脂盐酸二甲双胍片是糖尿病患者用来控制血糖的基本用药。然而，近日市民李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长期服用的格华脂二甲双胍片最近出现了断货的情况。他说， 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和眼科医院都没有，别人说这个药没中标，已经缺了三个月了。 格华脂通用名为盐酸二甲双胍片，1999年作为原研药上市以来，就一直占据国内市场挤近70%的市场份额，由中美上海施贵宝公司生产。李先生告诉记者，最近他去亚运村医院看病，医生给他开了别的牌子的降糖药，